忘了所有烦心，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川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波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四十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丁丁进入组织的视野，不是由于他那音色独特的歌声和他对自己歌声的当真，每天上声乐课意图不断完善着歌声，而是因为丁丁天生自带三分病，他呆着什么也不干就已经是轻伤不下火线。丁丁不是胃气痛就是浑身过敏，再不就是没来由的发低烧。丁丁那双脚也长得好，一走路就打满血泡。我们急行军、夜行军千百里走下来，脚掌光溜无恙，丁丁一只脚就能打出十多个血泡。我总也忘不了女兵们在行军后脱下鞋时的失望，怎么就有这么不争气的脚掌，也不比林丁丁少走一步，却是一个泡也打不起来。林丁丁的脚在众目睽睽下被卫生员抱在膝头，一针针的穿刺，直至血水横流，十多个血泡上扎着引流用的头发，简直是一对人肉仙人掌。此时丁丁总是对人们摆着软绵绵的手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呢。人群却包围不散，尤其是男兵们嘴里还不由得嘶嘶吸气，似乎丁丁已经局部的牺牲了，局部的做了烈士。男兵们追到局部的丁丁，后来我们知道刘峰为了丁丁通过入党预备期 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。有些党员说丁丁过分追求个人成功，刘峰反驳说， 大学都开始招生了，都有人报考硕士博士了，光红不专的人以后没得混了，党难道不需要一点长本事的人？ 现在在这间关门闭户的五美车间里，刘峰对丁丁说他入党了，刘峰从此就放心了。丁丁奇怪地看着刘峰，放什么心？放心？从哪儿说起？刘峰说， 我一直在等你，就是想等你入了党再跟你提，怕影响你进步。 刘峰老老实实的表白，跟雷锋相似的一双眼睛亮起一层水光。他的泪是因为想到自己几年的等待，那等待有多么苦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刘峰已经说得够白的了，丁丁却还糊涂着，问刘峰， 啊，等我？等我干什么呀？ 就等像咱们现在这样。 这样怎么了？ 丁丁偏了一下脸。刘峰觉得丁丁此刻简直可爱死了，这么无邪无辜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丁丁真萌。 小林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 小林是刘峰一直对丁丁的称呼，年轻党组干部跟群众谈话称呼是革命队伍里的。林丁丁听了这句话还抱有侥幸，喜欢他的人很多，男的女的多的是，到军区军人服务社买牙膏都会碰上几个中学生，告诉他他们喜欢丁丁，喜欢他的歌。刘峰走错的一步是坐在了那个庞大沙发的扶手上，这是他为下一步准备的，伸出胳膊去搂他的小林。可是就在他落座的刹那，丁丁跳了起来，大受惊吓地看着刘峰，你要干什么？刘峰一下子乱了，他跟着站起身扑了一步，把丁丁扑在怀里。丁丁的挣扎很轻微，但男人知道好女人在这种时刻都会半推半就一下。刘峰这时候说了错话，他说， 我一直是爱你的。 接下去刘峰咕噜咕哝，丁丁大致听清楚了，刘峰意思是说，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等他，等丁丁提干，等丁丁入党。林丁丁突然挣扎的猛烈，并哇的哭出声。假如那次踢腿踢出了卫生巾的大哭是冤无头债无主，不知谁糟蹋了他完好的纯洁，这次他是冤有头债有主。刘峰抱着这个哇哇哭的女子完全乱了，不知正发生的是什么事，事情的性质是什么。刘峰连掏出那一团糟的手帕都想不起来了，展开巴掌就去给丁丁抹泪。根据丁丁后来对我们的描述，我想象力都跟不上了，那该是多滑稽的场面。刘峰一只手紧搂着林丁丁，生怕他跑了，另一只手那么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给他心爱的小林抹泪。都是夏天的过错，衣服单薄，刘峰的手干脆从丁丁的衬衣下面开始进攻。刘峰继续说错话， 小林， 我对你是真心的，爱你。 林丁丁突然破口大喊：救命啊！刘峰就像给人打了一棍，进入了半秒钟的休克。丁丁就是那个当口从舞美车间跑出去的，跑出去还在哭。接下去又出现一个荒诞的情节，跑出门的丁丁突然又折回来，用脚去勾那扇门，似乎要替刘峰把门关上，勾了两下还是关不上那扇门。只听里面一个声音说：别管了，你走吧。这个声音之沙哑之无力，似乎发自一个正在咽气的生命。后来我们问丁丁他为什么用脚去关门，丁丁说他不能够用手，用手就会看见刘峰，他不想再看见刘峰。可是为什么要去给刘峰关门？跑了不就完了吗？丁丁糊涂地瞪着眼，摇摇头，又摇摇头。我想丁丁是给吓糊涂了，要把一场惊吓和造成惊吓的人永远关闭在那扇门里。就在丁丁执意要用脚替刘峰关门的时候，王老师的儿子跑来了，他是唯一一个隐约听见丁丁呼救的人。这是个16岁的男孩，跟乐队的钢琴师学琴，此刻刚下钢琴课，走到未来的排球场上。男孩缺的就是一个姐姐，一直把父亲的得意门生林丁丁当亲姐姐。他从排球场循着呼救声而去，正撞上从舞美库房泪奔而来的丁丁。他问姐姐怎么了，丁丁跟这么个毛孩子说得清什么，接着泪奔。男孩目送丁丁消失在红楼的走廊门口，转过身觉得自己有能力破除这悬疑。男孩很快来到唯一亮灯的库房门口，推开虚掩的门，看到刘峰在拆一个沙发上绷的布料，不像是他让丁丁喊救命的呀。于是男孩带着更重的悬疑回家了。回到家他跟父母说：姐姐哭了。对王老师来说，林丁丁哭是正常的事，舞台上唱砸了一个音，忘了一个词，丁丁都会跟老师痛哭。倒是师母觉得儿子满脸疑云，好生奇怪，问了句：丁丁为什么哭啊？儿子说不知道，但是好像还听丁丁喊了一声救命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丁丁回到宿舍，我和小好刚擦了澡，已经熄了灯，我们正摸黑用擦澡的温水擦凉席。听到丁丁的呼吸不对，我就拉开了灯，看见的就是这个刚被人强奸未遂的林丁丁。郝淑文也看出事情很大，问丁丁怎么这副德行。丁丁一头栽倒在他自己的床上大哭起来，隔壁的人和对门的人都被他的哭声给惊醒，我们的门上响起越来越不客气的敲击。 林丁丁，大半夜的干嘛呀？ 我们只好关灯。在我们军营里，1977年夏天的熄灯号 跟其他所有号音一样，已经没有多少人当真了。丁丁用毛巾毯捂住头，哭声小了，但是整个地板都跟着他哽咽直打颤。等了半个小时，丁丁才从毛巾毯下钻出来，小好拧开他的小台灯，我们的丁丁全走样了，眼泪能把一张脸整容整那么丑。催问了二十几遍之后，丁丁终于爆发出一声：怎么敢？我们问，什么？敢什么？ 他怎么敢？ 我们问，这个他是谁？ 他怎么敢爱我？ 再追问几句，丁丁终于把这个他揭露出来。我和郝淑文早就怀疑刘峰爱丁丁，那么多甜饼还不足以证实这怀疑。一听刘峰的名字，我们都笑了，嘻哈着说：丁丁啊，你他妈的也太抠了，能让医生和干事爱，就该让各行各业的男人爱嘛，怎么就不能让刘峰爱一爱呢？丁丁的回答让我们更晕，他说刘峰怎么可以爱他，刘峰就不应该有这种脏脑筋。小好从床上跳了下来，直直地矗立在丁丁床前，插着腰俯视丁丁的脸。 怎么脏了？ 林丁丁说不出来。郝淑文又逼一句：干事和参谋爱的，人家刘峰就爱不得。林丁丁嘟囔说：他就爱不得。 为啥？ 林丁丁还是说不出来，脸上和眼睛里的表达我多年后试着诠释，受了奇耻大辱的委屈也不对，好像还有是一种幻灭。你一直以为刘峰是圣人，原来圣人一直惦记你呢，像所有男人一样惦记的也是那点东西，像所有男人那样打你身体的主意，你恐惧不恐惧？恶心不恶心？他干尽好事，占尽美德，一点人间烟火味也没有，结果呢，他突然告诉你他惦记你好多年了，一直没得手，现在可算得手了。1977年那个夏夜，我还诠释不出丁丁眼睛里那种复杂和混乱。现在我认为我的诠释基本是准确的。丁丁感到惊怵、幻灭、恶心、辜负。矗立在丁丁床前的郝淑文为刘峰十分的不平，他突然低沉的嗓音里有一种威胁：刘峰怎么了？哪点配不上你？丁丁说： 跟配得上配不上没关系，这都满拧了。 丁丁的上海口音说北京话非常好玩，他要不是想拼死解释自己，不会挤出北京话来的。我也觉得蛮拧，这是个成长了好几年已经长得巨大的误会。丁丁说不好是怎么个误会，我能模糊意识到，可又排列不出语言来。曾经大家认为我思想意识不好，那之后一直没有断过人对我的思想意识咬耳朵，可是一般思想意识有问题的人都是比较复杂敏感的，所以我能意识到林丁丁的委屈和幻灭。人家不瘸不瞎的，是矮了点儿也不难看呢。 我没说他难看呢。 那你到底嫌他什么？ 丁丁喃喃地说，我什么也不嫌，我嫌得着吗？我敢嫌雷又风吗？ 说着，丁丁又啜泣起来。 这回真是伤心了，跟我们这些人有指望讲通吗？ 哼，我看刘峰不比你那个内科大夫差，有什么好啊？还带俩孩子。 是一个孩子， 一个孩子，你还不一样当后妈呀？25岁就当后妈，就那么幸福？摄影干事也没什么好，油头滑脑，我看就是一个骚花工，结婚不出2年就得花别的女人去。刘峰比他们俩强多了，人家刘峰多好啊，能挑出刘峰哪点不好来吗？ 丁丁冒出一句，好，你怎么不嫁给他？ 小好的脸上也出现一种被恶心了的神情，并且为这恶心吃了一惊。 丁丁又说，你怎么不劝萧穗子跟刘峰好？ 我油腔滑调道，哎，不能毁我英雄啊。我这种人，组织不是早就指出有思想意识问题吗？ 奇怪的是，我也觉得跟刘峰往那方面扯特别倒胃口。现在事过多年，我们这帮人都是结婚离婚过来的人了，我才把年轻时的那个夏天夜晚大致想明白。现在我试着来推理一下， 人之所以为人，就是他有着令人憎恨也令人热爱，令人发笑也令人悲悯的人性，并且人性的不可预测、不可靠，以及他的变幻无穷，不乏罪恶、荤腥肉欲，正是魅力所在。相对人性的大荤，那么超我却是素净的，可碰上的对方如林丁丁，如我萧穗子，又是十大荤者，无荤不参，怎么办？郝淑文之所以跟军二溜子表弟厮混而不去眷顾刘峰，正是我的推理的最好证明。刘峰来到人间，就该本本分分做他的模范英雄标兵，一旦他身上出现我们这种人格所具有的发臭的人性，我们反而恐惧了，找不到给他的位置了。因此刘峰已经成了一种蝶类。设想我们这群充满淡淡的无耻和肮脏小欲念的女人，怎么会去爱一个别类生命？而一个被我们假定成完美人格的别类，突然像一个军二溜子一样抱住你，你怪丁丁喊救命吗？我们由于人性的局限，在新的黑暗潜流里从来没有相信刘峰是真实的。假如是真实的，像表面表现的那样，那他就不是人。哪个女人会爱不是人的人呢？回到1977年吧，丁丁还在他怎么可以爱我上纠结没完。郝淑文问丁丁打算怎么办，丁丁不知道怎么办。小好警告丁丁，无论怎么办都不该出卖刘峰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萌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 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